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123集。 人敌问李寻， 要求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 对，你最好能说动京城，不用明着打广告。他玩游戏的时候，你照张相发出去就行。配字也不要提游戏，就说他在休息放松，到时自然会有人去挖细节。 人敌冷哼， 你倒是会设计。 他把烟按在李寻面前，拉着朱韵说， 走，跟我聊一会儿。 他拉着朱韵往门口走，人敌走路自带气场，一股风似的让张放和赵腾隔着五六米就让开道。等两个女人走了，张放冲到李寻面前。 哎，你认识明星啊？你怎么不早说？ 明明谈完了合作，但李寻看起来心情一般，沉着一张脸，张放玩笑都不敢开了。任迪对创业楼的构造不熟悉，朱韵领他来到楼梯间，刚出正月，气温还没有明显回升。任迪穿得极薄，朱韵问他， 不冷了？ 没事。 楼下那辆红跑车是你的吗？ 嗯， 真帅。 任迪笑。朱韵问他， 李寻怎么找到你的？ 就那么找呗。 你不是还有活动吗？ 任迪嗤笑道， 他会管我活动？直接叫我推了过来的。 任迪看着他， 这脸皮你要学一学呀。 任迪给了跟赵国维一样的建议，朱韵不得不开始思考人生。任迪顺着窗户往外看，打量整个创业园，说， 你们这公司靠谱吗？ 靠谱啊。 任迪一脸怀疑，朱韵说， 已经慢慢步上正轨了。 什么正轨？我听说开工资都费劲。 朱韵不想让他知道他们这儿这么窘迫，支支吾吾道， 没啊，谁告诉你的？ 李处， 他连这也跟你说？ 这混蛋为了压成本，别说哭穷，什么干不出来。 朱韵尴尬的笑。任迪看着他， 你们缺钱怎么不跟我说？就算不跟我说，也可以去找傅一卓。 李轩没找，应该觉得我们熬得过来。 多点资金不好？ 放心，他有谱的。 任迪静静看着他，随即下颌轻点，含着烟道， 也对，钱来得太容易也没什么意思了，我就是例子。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眼中带着淡淡的疏离。 以前挣不来钱，每个演出机会都很珍惜，现在也没人在乎写什么歌了，随便唱一唱，拍拍照，露露脸，钱就多得数不完。 朱韵默默无言。 我很羡慕你们。 任迪看着朱韵说道，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哪儿没变啊？变太多了。 至少还有方向，还脚踏实地。 这话听得朱韵自嘲地笑起来。 你不用羡慕我，我没你说的那么牛。 他靠在任迪身边， 是因为李寻在。 他似乎点了题，两人一同静下。许久后，任迪缓道， 他刚出来的时候，我看他那混账样子，满心想着让他吃瘪，能多惨是多惨。但现在想想，还是让他成功吧。以前他嚣张跋扈的时候，我们过得都不错。他落魄了，好像我们也跟着走偏了。 任迪转过头看着朱韵， 我也没想到看他窝囊会这么不爽。你好好帮他。 我再帮。 任迪揽着朱韵的肩膀，又抽了两支烟，说， 下午有事先走了。 虽然任迪嘴里给李寻骂得狗血淋头， 但真的帮起忙来诚意十足。他动作很快，第二天金城窝在沙发里玩游戏的照片就被发出去了。任迪特地把照片背景选在没有暴露过的工作室里，引起了极大关注。明星效应比预想的更为可怕，金城的粉丝开始疯狂分析这张照片，从他衣服的牌子还有工作室沙发的款式，当然也有他手机里玩的那款游戏。大家都在搜游戏到底是什么，不多时几篇宣传软文放出，里面放了几张图片和一点基础玩法。那几天花花公子的关键词在网上的搜索量呈指数上涨，大家都想凑热闹下载一下看看，但却发现游戏并没有开放源头。李寻只放出几千个注册号，因为游戏质量实在太高，不管是系统还是美术都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成人游戏。玩过的人每天疯狂宣传，渐渐的能拿到这福利游戏的注册号成了一件值得疯狂炫耀的事。一个星期后，网上花花公子的注册号已经炒到了2000块钱一个，李寻又放出5000个号，几乎一小时之内被注册光。在京城照片发出去的当天，花花公子的后台开始流动，半个月后游戏的月流水轻松破了300万。张放每天像中风了一样瘫在椅子里看后台数据，赵腾和郭世杰也被震慑住了，只有李寻什么情绪都看不出，甚至烟抽得比以前更多了。朱韵经常看他凝视着黑黑的屏幕半天不动地方，眉头紧锁思考着事情。他知道他在想什么。不久前吉利准备借壳上市的那家玩具公司已经对外发布了资产重组预案，距离证监会最后的审核大概还有半年时间。李寻抓紧这段时间竭尽全力将花花公子推上巅峰，并且大肆宣扬其盈利能力，应该是想给方志敬做个套。朱韵给李寻端了杯水，李寻从思考中醒来。 哦，谢谢。 我查了近几年国内游戏侵权的案例，如果只是简单的类型模仿很难上诉。 我会把源代码给他们。 什么？ 朱韵难掩惊讶，这项目是李寻完全独立开发的，花费很长时间，也是飞扬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可马上他有义气，之前他在读这项目的代码时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地方。李寻以前写代码非常注重可读性，可这次却经常使用复杂结构，代码越独特陷阱就越多。他后知后觉明白，早在那个时候李寻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身后张放和赵腾轻轻松松地聊着天，跟这边的氛围完全不同。 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拿到源代码？方志敬会直接复制使用吗？ 李寻听了这话总算露出一点笑容。 这个你不用担心，虽然他们本身水平也凑合，但邪门歪道走惯了，已经养成急功近利的习惯，只挑那些已经成功的项目扒皮。他们公司能撑起来是现在游戏市场太乱，国内用户群规模大，大家刚见到这些东西容忍度自然高。 朱韵捧着水杯静静思考。 但虚的终究是虚的，人也不可能永远蠢，等用户成长起来，这些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就走到头了。 可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用户也成长不起来啊。 不需要，把声势造起来能拖住他们就行。 他说着拿起水杯饮了一口又道。 他一定会用我的代码，我说句玩笑话，方志敬可能比我自己都更相信我的实力。 随后又一件事情发生，勉强给目前紧张的工作生活带来点惊喜。无敌武将拿到了本年度网络行业发展政府奖。朱韵刚接到通知的时候还以为是骗子，反复确认了几次才知道是真的。全公司没一个人听过这个奖项，张放上网去搜， 奖项是前年才设立的，政府鼓励网络技术创新，游戏类奖项每年有三个名额。张放查了一下往年的获奖名额，发现获奖的都是单机游戏，无敌武将是唯一一款手游。张放捂着自己的胸口， 我怎么感觉这么不可思议？ 朱韵也觉得很神奇，李寻告诉他应该是赵果维推荐的。于是朱韵又带着大包小裹去赵果维家表示感谢，这回他总算能买点像样的礼物了。因为飞扬公司正式摆脱了常年赤字的窘境，正式开始盈利。说起盈利，朱韵心绪颇为复杂。他兢兢业业制作的游戏赚不到什么钱不说，用户还极其挑剔，给错一句台词能写几千字的邮件来骂。而李寻的游戏不仅日进斗金，用户还把开发者当祖宗一样供着。李寻磨磨蹭蹭更新一个人物，用户们简直烧香拜佛，普天同庆。而这样一个赚钱的项目，李寻竟然要把源代码开放出去，这件事目前只有他和李寻以及董思阳和侯宁知道。朱韵没敢告诉张放他们，怕他们受不了刺激。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